22，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201万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大致天晴。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下星期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All We Have Is Now， 作曲方浩文，作词方浩文，六号 at Rubber Band， 主唱方浩文。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我有个鍾意影相嘅女仔朋友呢，佢之前同一个网上嘅男仔暧昧咗好耐，但佢每次问对方攞相嘅时候呢，都会系睇唔清楚个样啊，远距离啊咁样啦。有一次呢个男仔呢后期交出咗一张相俾佢啦，佢话肯定讲大话呢个人，呢个相喺网上嗰啲大嘅相片库呢系可以揾到嘅，就系呢个朋友影嘅，咁其实就一夜拆穿咗。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真系一个充满梦想嘅地方嚟噶，呢度捉啲梦想，嗰度捉啲梦想，就会变成一个展翅清健超新星出嚟噶啦。 系、今集变出嚟嘅超新星系陈玉如。 有時入面美容房很忙，跟住就衝入去，即係幫啲美容師啊、哥哥啊，喺鋪面就幫手執貨、點貨、上貨，跟住就收錢。 記得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敏感時刻節目時段內播出嘅《另一種可能》展翅青見超新星，入面真係充滿夢想嘅。 香港電台第二台。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咁快又嚟到一个礼拜嘅礼拜五， 系啊，冇错，大家都期待啊，星期五嘅出现啦，系啊，冇错，咁啊，星期五啊有继续有彭程啦，有莫莉啦，有敏感时刻啊， 系啊，咁啊，我哋一个小时入面依然节目都系好丰富嘅，继续咧都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同埋有 MIT 即系展翅清健计划嘅最后一集啦， 系啊，哇，咁快已经去到最后一集了， 系啊， 时间都过得真系快啊， 系啊，时间就系过得好快咧，快到有阵时夜晚你连瞓觉嘅时候咧。个失眠或者你喺个床度眼光光咧，都好快就已经去到朝头早。 星期五应该好少失眠噶，系咪啊？ 星期五，可能真系，因为我突然间谂下咧，我通常失眠嘅时间都系翻工嘅日子。 系因为要做嘢紧张啊，系嘛？ 可能系 多嘢做， 系啦，唔知道系咪因为紧张啦。咁啊，有阵时我就会喺度谂啊，会唔会就系、是、之前瞓得多得滞咧？因为有坊间有啲人就话，你前一日瞓得多嘅话，你第二日咧或者当晚你就瞓得唔好噶啦。 都系噶，所以 咧瞓觉同埋起身嘅习惯咧，即系都系咧，就要养成一个习惯啦。几点起身啊？几点瞓觉啊？咁因为你个生理时钟咧系会识得叫起起身噶嘛，所以就算你星期六啦吓，第二日我哋唔需要朝早翻工嘅话咧，都系好衰嘅，六点零钟就醒噶啦。因为平时都系惯咗呢啲时间起身啊。 系我咧就系一个经常性失眠嘅人，彭晴你系咪咧？ 有一段时间系经常都会遇到呢一个失眠嘅情况咧，好难入睡咯。 系啊， 咁啊，你都系呢啲咁嘅人嚟嘅系咪？ 系啊，咁我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搞唔掂啦。不过咧就讲下原来咧喺台湾咧，佢哋都有一个嘅学会嘅，佢叫做睡眠医学会啊。咁佢哋咧原来咧就2017年嘅时候咧，咁啊都做咗一啲嘅发表嘅。咁佢都有讲到究竟有啲咩人咧系大啲机会系会失眠。咁唔知道彭晴同我都算唔算系以下呢啲人啊？ 系 佢分别都有讲到嘅，就话原来佢哋喺台湾咧2017年嘅时候咧，大概有一成嘅人都有呢个长期系长期，即系唔系短暂突然间一两日嗰啲嘅 失眠， 系啦， 惨嘅。 而且女性咧个失眠情况比男性系多， 系紧张啲啊嘛，我哋会唔会啊？ 可能系或者谂嘅，因为女仔成日都话女仔成日思想顾虑得多啲啊，男仔系直去噶嘛，所有嘢都 哦系啦， 任何嘢都系 系啦，我哋又想啲嘢做好啦，系啊，咁所以又谂嚟谂去啦，系啊，咁可能都瞓唔着噶。 系咁啊，佢就话以下咧，即系都有五样嘢会令到人哋都比较容易咧系失眠嘅。第一就系谂法悲观，我系一个谂法悲观嘅人， 你悲观人， 悲观人嚟嘅，每一样嘢都谂唔好先嘅，或者会觉得搞唔掂嘅，搞唔掂。 系咁就俾自己一啲准备咯，系咪提醒咯？所以咪成日瞓唔着咯，因为你成日喺度谂，佢点算咧？点算咧？点算咧？系嘛？ 尤其是咧，我朝头早咧，即系知第二日早起身嘅时候，我就喺度谂，死啦死啦，要早啲瞓。一上床之后，死啦死啦，都瞓唔着。 系啊，你越系咁谂先越瞓唔着，因为你就系咁样提醒自己，所以你咪瞓唔着咯。 系第二类人咧，就系比较容易紧张嘅人啊。我亦都系有咁嘅人。 啱啊，系啊， 一少少生活上面或者工作上面，甚至乎一啲环境上面嘅转变咧，我就好惊噶。 系， 例如我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咧， 陌生嘅地方， 我都会惊噶。 嗯，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啊？ 点样惊先？系咪惊到瞓唔着啊？ 即系我意思话佢话易紧张嘅人易瞓唔着啊嘛。咁譬如我去到当港岛区啦，我真系唔 系 好熟路嘅。你突然间冇得掉去西营盘咧， 系 我真系惊噶。 以前就话惊啫嘛咧，而家你电话都有啲吓地图帮到你啦，系咪啊？ 好彩 带到路啦。 系啦，好彩嘅就系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交通公共交通工具添啦。 系啦，要问下人都得啦。 系啦，但系我始终都系因为嗰个环境好陌生，我唔系成日去，而令到我喺嗰个地方，我会感觉到会嗰啲叫咩咧？即系注意力嗰啲叫咩咧？提升咗啲咯， 系， 即系每一样嘢都好警觉啊！死啦， 警觉性提高， 系啦，会系咁样嘅。 系 第三嘅就系完美主义者， 系完美主义咁，你一日谂嚟谂去，系咪又做得唔好，又自责啊？跟住然之后就翻来覆去啊，咁佢一定瞓唔着呢啲名嘅，完全系。 第四咧就系高控制感嘅人， 中意控制啲嘢嘅，咁权力欲好大嘅吓，咁呢啲都系完美主义性格，我谂系其中嘅新言啦，都系 吓。咁第五类咯，就系习惯将情绪内化，即系收埋，咩都唔系。打电话喂，彭晴啊，我唔开心啊，做咩唔开心啊？ 啡晒出嚟反而冇事啊， 系啦， 收埋嗰啲。 系啦，佢话反而会将一啲唔开心嘅事啊、烦恼啊放喺深处嘅人嚟嘅。咁佢哋都话啦，如果你真系长期失眠嘅话咧，都会造成有好多嘅影响噶。咁啊，当然梗系精神上面嘅影响啦，包括就系、是工作效率唔好啦，注意力唔好啦，记忆力都会下降嘅。 系，我记得咧有一排我都成日都系咁样嘅，成日都瞓唔着，个人咧真系好猛整嘅。咁亦都记得咧，即系系啦，早几年。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个节目叫《穷富翁大作战》，咁我记得咧，田北辰啊，系啦，应该，咁佢参加咗其中一个嘅即系拍摄，咁佢做啲咩咧？佢走去瞓街，跟住然之后咧，佢试下去做一啲基层嘅工作，譬如执垃圾啊等等。佢讲咗一样嘢，我好记得嘅，佢就系咩咧？个梗系啦，个人梗系冇斗志啦，你成日都瞓唔到，瞓喺个街度吓，即系。都唔穩定嘅地方係嘛？咁跟住然之後啲天氣啊，亦都即係好差啊！瞓喺個地下，你有幾舒服啊？咁瞓得唔好嘅話，你自然咧個 精神狀態又唔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會令到個人又猛震啦，跟住然之後咧個人係冇鬥志嘅。 除咗呢啲之外咧，我都即係除咗外在環境咧，我嘗試過用一啲自己嘅方法去協調自己氹自己瞓覺 係啊， 用嗰啲 app 咧話佢嚓嚓嘅海浪聲， 聽嗰啲係啦自然嘅聲音得唔得啊？幫唔幫到你啊？ 越聽越醒。 係 係啊，跟住之後譬如又話夜晚譬如飲杯奶啊呢啲即係最 basic 㗎啦，都唔得，跟住直情系安静自己都唔得，咁甚至乎最后屘我都系攞电话出去睇。 哦，咁你仲更加瞓唔着添，系啊，冇错。我以前有遇过呢啲情况嘅，但系我发觉咧有一个呼吸法好好嘅，我谂即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啦，478呼吸法。咁咧就系一个美国嘅医学博士咧，叫 Andrew Weil 咧就系发明嘅，好简单嘅咋。其实嗱，你瞓觉嘅时候，你瞓喺张床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咧，你当然眯埋双眼啦，跟住咧尽量放松自己啦，然之后咧就用个口。咁啊吸去又盡力咁樣咧，去呼氣， 使唔使慢慢深呼吸咧？ 啊要，呼氣，跟住然之後咧就吸氣，跟住咧就合埋你個嘴吸氣，一吸吸咗之後嗱，其實佢教你個方法係點樣咧？吸氣你數四秒，吸咗四秒，跟住然之後咧就忍住唔好呼氣七秒，然之後咧就。用口盡量呼出你嘅氣，大概八秒左右。嗱，好似咁樣講咧就好複雜，我就冇話咁樣數四七八嘅。我係點樣咧？我吸咗一啖氣，跟住然之後個心自己數七下，然之後就慢慢呼啲氣出嚟。咁咧你就試下大概四至五次。咁其實咧就當你咁樣去呼吸嘅時候咧，就令到嗰個嘅肺部嘅氧氣咧。更加多嘅時候咧，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可以幫助你放鬆， 係， 咁你就可以慢慢試下入睡噶啦。 等我都試下呢個方法睇下得唔得先。 不過唔好而家試，我哋而家做節目嚇。 啊，另一個咧，香港嘅心理學嘅教授啦，香港大學入面，佢有教過另一個，就係、是、如果你喺床瞓唔到，出去換下環境先再瞓。 失眠。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清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已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啊、讨厌的夜失眠，无端忆记苦痛又一次，痛恨那日竟然冰淡说出痴心言重义，你没再到痴缠，情深粉碎落寞愿要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悼爱失去，静听夜空风雨在混乱痛哭叹息啊，失眠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已车碎路旁边，伴我觅失去旧情意，激动啊！苦怨的夜失眠，无端忆记苦痛又一次，痛恨我在以前伤尽你心，当初亦不知。可惜的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 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上演，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依然。 系啦，啲嘢过咗去咧就放低啦，唔好再谂翻啲旧情啦。如果唔系真系瞓唔着噶啦，由苏永康嘅呢一首歌《失眠》。 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咁啊，嚟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晴。 系啊，冇错，莫莉啊，咁啊，即系性情中人里边咧，我哋讲性嘅话题啊，当然就涉及好多唔同嘅层面啊、部分啦、啊、唔同嘅人啦、啊。啊，今晚我哋关心一下咧，残疾人士嘅性生活、性需要先。 系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咗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员，佢叫 Carmen 尤嘉敏。 系啦、啊，咁啊 ，Carmen 亦都系理工大学咧社会科学系嘅博士生啦，咁啊专门真系研究咧就系残疾人士嘅性同埋性别方面嘅研究。 系， 问下 Carmen。Hello, Carmen. Hi. Hello, 大家好。 系啦，真系几被忽略啊嘅一群啊，即系残疾人士。你话讲我哋平时嗰啲生活嘅必需啊，点样出行啊呢啲，即系大家都比较关注。 嗯、 性需要呢一个范畴都好少讲，好似嗬。Carmen。 系 啊，冇错，系咯，即系因为点样去理解咧？系啦，残疾人士佢哋嗰个性生活啊，或者性需要啊，到底系点样嘅咧、嗯？其实系。 系，我谂首先咧，就我哋先要界定今晚我哋讨论紧嘅，即系残疾人士系讲紧边一类先啦、啊。咁、 嗯、 因为其实残疾人士都好分唔多，好唔同嘅类别嘅，包括即系例如肢体伤残啦、啊。即系讲紧可能坐轮椅啊、揸拐杖啊，甚至截肢啊、行动唔方便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包括系一啲视障啦，即系睇唔到或者系聋人，即系听唔到嘅朋友啦。亦、都有一批咧，即系我哋所谓嘅智能障碍嘅朋友啦，甚至可能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咁、所以我哋今晚其实主要讨论咧，就系一啲肢体伤残啦，或者视障或者听障嘅朋友为主嘅。咁、其实好坦白讲咧。喺我嘅个人了解啦，甚至乎我啲研究里面都见到呢，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唔会好特别讲残疾人士嘅性㗎、啊、因为好多人就先假定就係你喐唔到㗎嘛、 啊、 或者你唔知㗎嘛、 啊啊、 你喐唔到你就唔会有感觉啦，冇感觉你咪唔会有呢个需要囉咁样样。咁、但 係 其实有几样嘢我哋要知道呢、第一就係冇感觉都好呢，应该咁讲，喐唔到都好咧，其实都会可能系有感觉噶。咁呢个系好第一样嘢，好重要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好多嘢我哋唔需要一定要有经验，但我哋都可能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只不过我哋可能每个人了解嘅感觉同埋需要可能有啲唔同咯。我应该咁讲啦，我哋讲紧嘅时候，其实常常讲紧嘅系讲紧亲密关系，因为。我記得我曾經喺一個性教育嘅即係教育營裏面咧，有啲唔同殘疾嘅朋友，我哋討論嘅時候，大家究竟有冇性或者親密嘅感覺嘅需要？有一個女仔講咗一句説話，我覺得真係好犀利。佢話其實我唔係真係要性，亦都唔係真係要做任何性有關嘅嘢，我真係想要一個對令我有心跳感覺嘅男人攬住我一晚嘅啫。咁其實令我哋理解，其實所謂嘅性，其實唔係真係淨係講緊大腿之間嘅事，其實係講緊兩衣之間嘅事咯。 因為性愛性愛嘛，性之外仲有愛呢一樣嘢。 係、即係被需要或者被愛啦，即係唔一定係話要性交係啦，咁先係性滿足。咁但係明白嘅 ，Carmen 就係殘疾人士，即係咧喺性需要或者性生活上面，其實嗱，因為肢體傷殘啦嘛，大家都明白。咁佢點樣去進行一個即係係啦？即系点样去满足佢嘅即系性需要呢？其实佢哋遇到有啲咩问题或者遇到个困难系点样呢？ 我谂不如咁样啦。我哋好多时候一讲性需要或者 呢一方面嘅嘢，大家好快就會諗緊就係、是、你一定要揾到個伴侶啦，揾到個 partner 啦，甚至乎你可能需係進行一啲智慧嘅行為啦。咁、但係其實喺殘疾人士嘅性喺呢個性權嗰、那個嗰、那個倡議裏面，其實我哋講緊嘅嘢係比呢啲嘢更加簡單。其實好簡單，我哋就係講緊你有冇自己嘅私人空間，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啦。點解呢、因為其實好多殘疾嘅朋友呢，佢係喺屋企裏面都唔會有自己嘅私人空間㗎。即係例如你想象下，好多坐輪椅或者需要照顧嘅朋友呢，可能佢張床就已經喺個大廳嗰度㗎啦，因為方便人照顧㗎嘛。咁甚至乎佢哋好多時候佢哋嘅房呢有門都好呢，都係冇得上鎖㗎。咁、所以例如喺係啦，咁亦都要方便照顧嘅人隨時出出入入啦咁樣。咁你想象下你自己啦，如果喺一个咁样嘅空间，你有几多少空间可以，就算唔好话大人翻屋企啦，你自己可唔可以有个空间？我当你睇下四仔，或者睇下其他唔同嘅娱乐，或者甚至同一个亲密嘅朋友讲下电话，可能都已经好唔方便。 嗱，头先咧，我哋都讲啦，即系对于残疾人士嚟讲，性呢样嘢，即系我哋普通嘅人都会觉得哦系，佢哋康复好似紧要啲，又或者佢哋生活上面紧要啲，而忽略咗性呢一样嘢。咁对于社会上面关注佢哋或者帮助佢哋嘅人，尤其是喺香港，系咪都同我哋谂法都一样，系比较少啲嘅咧？ 我谂其实你讲紧呢个问题咧，其实关乎我哋嘅，我哋常常都讨论紧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好多残疾朋友需要性呢一样嘢咧，其实好多前线嘅医护啦、老师啦、社工，其实呢啲佢哋唔系唔知道嘅，只不过好多时候佢哋就会觉得我嘅专业界线咧，好少可咧系能够触及呢一个范畴，即系例如可能老师就会觉得。你有呢啲性嘅问题，或者性嘅好奇，或者性嘅需要，我做老师我唔方便教你， 我就只系负责教育咁样。 系啦，或者可能有好大部分嘅朋友咧，好直接就会将残疾人士个对性嘅兴趣咧，就视为系一种行为问题。咁样样去处理。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所谓性教育，其实唔系教佢哋。絕唔係教佢哋禁欲呢一樣嘢，而係教佢哋點樣樣喺一個有效度，喺有自己嘅空間有效，亦都係好安全咁樣去進行一啲行為，令到佢自己得到性滿足啊嘛。咁所以其實對於好多殘疾嘅朋友嚟講咧，佢哋係好需要有呢啲咁樣嘅空間，甚至一啲咁嘅自主俾佢哋咯。 係有空間當然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但係實際上即係啦，得唔得到一個即係需要嘅滿足啦？嗱，即係譬如咁講 ，Carmen， 明白嘅。譬如視像聽障嗰啲咁，佢感官上面出現咗即係殘缺，咁佢仍然都係啦，明白佢可以滿足到即係性滿足嘅方法，可能會比較容易一啲。但係肢體嘅殘障，譬如我癱瘓咗啊，我肢體方面出現咗殘障，我性器官根本咧就係冇知覺嘅。咁其實係咪需要有性生活咧？佢哋呢個性滿足又點理解咧？又 其實有一樣嘢，我都覺得都幾值得去探討啦。咁當中其實我都睇過好多研究啊、討論，好多所謂我哋坐輪椅，甚至因為意外或者其他交通嘅原因咧，導致到佢哋可能有脊髓受損，就好似好多年前我哋曾經有阿賓仔依一類型嘅朋友咧。其實喺外國嘅一啲研究裏面講過咧，其實依類型嘅朋友咧，就算你話佢身體可能有殘缺，行動活動能力方面係好差，但佢哋嘅性生活係好豐富嘅，甚至豐富我個人嚟講，我覺得豐富過我同你嘅。點解咧？佢哋有啲講過咧，即係例如有啲男性啦，佢哋有講過就話啊，係我其實我嘅我嘅即係我嘅性器官可能某程度可能未必完全可以硬到可以進行性行為啊等等。咁但係佢都有，佢會講過佢就話我仲有手指，甚至我有嘴，我有脷，我有其他嘅地方係可以刺激一個女性嘅器官，或者刺激一個女性嘅地方。咁佢講過，佢話其實我反而覺得我。 自從即係佢哋有講嘅就係自從意外之後，其實佢哋反而係更加容易得到性嘅滿足，係因為佢哋透過依其他方法嘅刺激，令到佢哋個伴侶更加開心，佢哋亦都覺得咁樣樣係更加滿足嘅。 係，但係我聽完你咁講啦，雖然就係有一啲嘅殘疾人士都會得到多過我哋嘅性嘅一啲嘅愉悅啦，但係會唔會就會有另一群嘅殘疾人士就會覺得因為香港其實都算係雖然社會開放嘅地方，但係性方面係比較保守噶嘛。咁作為佢哋嚟講，更加咧就收埋，更加唔敢講咧。 係啊，都唔敢講，係啊。 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啦，或者有部分嘅地方咧，其實我哋對性嗰個概念咧，都係偏向好狹窄嘅。 嗯， 即係例如我哋就係淨係講，成日講嚟講去就係講 performance 啫嘛。咁但係其實我哋性其實唔係一個。唔應該係一個高 oriented 嘅一件事，而係一個 process 嘅 oriented， 即係講緊嘅係成個過程嗰個享受過程。咁所以我諗呢個亦都好影響，即係如果我哋點睇我哋點樣理解性呢一樣嘢咯。咁如果我哋用好高 oriented 嘅方法去睇呢件事，咁當然我哋都係追求射精啊、高潮啊等等呢啲，我哋有一個目標喺度。咁但係其實對於好多殘疾或者其他唔同嘅社區啊、社會嘅地方嘅人，其實對佢哋嚟講，呢個係一個過程嘅享受啊。 明白嘅。咁咧，我哋咧今日咧性情中人就會講一啲關於殘疾人士嘅關於性嘅問題啦。而家先聽一節十點半嘅新聞，咁啊十點半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咧請阿卡文由嘉敏上嚟同我哋傾偈啊，好唔好啊？ 冇錯，跟呢個時間十點半去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话，当局考虑短期内系咪围封油麻地指定检测区，要求受限制区内人士要有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先可以离开。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不评论有关消息。被问到在指定强制检测区域以外发现多宗确诊个案，是否代表疫情已经扩散？张竹君说，他认为在指定范围的个案较集中和数量多，当局会加强在有关范围的措施，但不代表在其他地区没有个案。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朝早到深圳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下午陸續回港。有份接種的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表示，獲安排接種中國國藥集團的滅活疫苗，估計今次有幾十人參與接種，未有人在接種後出現副作用反應。他個人認為感覺和接種流感疫苗差不多。有不少醫護朋友亦都認為使用滅活疫苗較穩妥，建議特區政府爭取引入，為港人提供更多疫苗選擇。高永文說，相信今次接種疫苗的安排是為3月到北京出席兩會做準備。他又說，疫苗需要接種兩次，預計2月初要再到深圳接種第二針。港台工會表示，助理節目主任李君雅原有公務員試用期合約將被終止，管方以未完成調查為由向他另開一份為期120日的聘用合約，公務員約滿酬金被扣起，工會感到憤怒和失望。港台發言人說，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按既定機制和程序，包括公務員事務局既定指引和公務員事務規例處理員工的聘任安排，不評論個別個案。港台去年9月重啟有關投訴李君雅的調查，試用期被延長120日，今個月30日屆滿。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代表今朝聯同李君雅同副廣播處長馮建業會面。工會透露，本方給予李君雅7日時間考慮，又引述馮建業在會面中承諾下個月16日前會完成調查。工會主席趙善恩批評管理層不尊重前線員工，又指李君雅對調查一直非常合作。美國總統拜登將頒布行政命令，擴大新型肺炎疫情之下的食物援助計劃，特別是幫助因為學校關閉未能在校進食的兒童。拜登亦會以行政命令方式 指示財政部擴大和改善有關機制，檢視最需要幫助的家庭是否收到政府發放的各項援助。拜登上任後主力抗疫，早前提出的19,000亿美元刺激經濟和救助方案有待國會辯論和審批。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985点，下跌190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35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2，日元103.86，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幣6.485，英鎊對美元1.366，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7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3.43美元，賣出1,843.94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區有煙霞。明朝最低氣温大約18度，日間溫暖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展望星期日風勢較大，天氣轉涼，下星期朝早清涼。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正所谓好客之道就喺呢一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背包浪子 Otto 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喺佢嘅环游世界之旅里面，佢认为最具好客之道嘅地方系边一度咧？话唔定同你心目中谂嘅系一样都唔定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搵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10:30新聞之後回到嚟，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敏感時刻入面的性情中人。 是的，我們快點找回 Carmen 出來了，跟大家一起繼續都要探討一下。既然剛才都講了很多關於其實殘疾人士都有這個性需要，但是大部分人都否定了他們，其實他們不需要的這樣。Carmen 可不可以，如果是這樣說的話，是不是其實真的沒什麼人、沒什麼機構去留意，或者去提供支援，或者這樣說、是不是這樣的？ 其实我想你说好支援，其实我想很多个国家或者很多不同的地区呢都是各施各法的，因为都要就回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地区文化呢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啦，都要好看残疾人士他们怎样理解咯。例如在欧美外国，其实性的义工服务，甚至他们可以购买性服务呢，都是很多残疾人士可以揀的一些渠道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都睇到呢，其實喺亞洲區，例如台灣啦同埋日本呢，其實佢哋都有好，大家可能都會有聽過，就係一啲我哋所謂嘅性義工服務啦。尤其是喺台灣，我哋有受天使呢，就係、是、做一啲唔同嘅，即係為殘疾好嚴重嘅殘疾朋友呢、做一啲性嘅義工服務。 其實性義工係要做啲乜嘢㗎？ 其实呢，例如首先是咁样啦，佢哋嘅工作呢其实都唔係就咁话纯粹话係做一啲我哋所谓嘅辅助社精呢啲工作㗎、其实佢哋主要嘅工作呢係想透过呢一系列唔同嘅陪伴啦、讨论啦，佢哋亦都做好多唔同嘅了解啦。当然我哋都有佢哋都有做性义工服务。咁、但係更加大嘅范围里面呢，就係、是、做一啲我哋叫做body positivism， 即係话呢，即係去鼓励残疾人士呢 去正面咁样去睇自己残缺身体，咁当中可能有啲唔同嘅性嘅教育啦，或者一啲体验嘅一啲活动咯。 嗯，即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佢哋心里面嘅抒发嚟， 身心都有啦， 系咯， 系啊吓， 系啊，你幻想下，可能佢哋曾经试过就系可能系开一啲我哋叫做内衣派对啦，咁俾佢哋去接触下啦，甚至系可能佢哋会揾一啲性嘅义工啦，佢哋嘅朋友咧，佢哋真系让佢哋去即系近距离咁样样去了解男性嘅器官、女性嘅器官真正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即系网上嘅资讯咧实在太多，咁但系究竟有几多系夸张咗，或者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咁所以我哋喺即系我自己嘅观察里边见到，其实首先是好努力咁样样将最原始或者最 organic 嘅一个即系男性女性嘅关系啊、嗯，或者男男或者男女啊等等呢啲女女啊等呢啲关系咧，其实系让残疾人士有个比较一个比较 neutral 一啲嘅角度去理解咯。 系、嗯、香港应该都暂时未有呢啲支援啦，或者服务啦。咁如果头先Carmen 听你讲台湾嗰度都好成功，咁、复制翻嚟香港 系咯，点咪得咯？ 系咯系咯，得唔得？ 我谂其实好多人都会话啊，首先是喺台湾做得咁好，咁点解我哋唔做个 copycat？ 咁点解我哋唔开个即系其他嘅，即系香港又开翻个咁样样嘅咧？咁、正如我头先都讲咧，我哋要好睇究竟每一个地区嗰个社会个文化同埋残疾人士本身嘅权益嘅发展系去到边度咯？因为喺台湾咧，点解佢哋首先是能够得以即系发展得咁好咧？就是、因为佢哋本身对于残疾人士嘅权利咧，系佢哋嗰个培育系做得好好嘅，所以喺佢哋嘅理解咧。首天使的工作呢是为了令到他们透过一个这样的经验去学习，然后期望他们学习了什么的，其实是怎样，即是讲得难听一点，追女仔原来都要有技巧。当他们学习了或者体验了原来这样才叫做合理或者我们叫做美好的一个经验之后，等他们自己学习。咁但系問題係喺香港咧，或者一啲其他地區咧，我哋睇殘疾人士嘅性咧，始終都仲係偏向係覺得佢哋好慘啦，佢哋冇依個權利啦，所以即係等於講得難聽啲就係佢冇飯開，咁所以我哋先俾飯去食。其實成個理念係好唔同，成個態度，我哋兩個地區對殘疾人士個態度都好唔同。咁亦都就係因為依個態度好唔同咧，所以我成日都話。其實在香港開所謂的性義工服務其實是很危險，因為如果我們的心態是覺得他們很慘做不到，所以我們要提供給他的話，其實我們不是助長著幫他們去成長，反而調翻轉，我們是扼殺他們成長發展的空間咯。所以就算我們說我們想做多些令到殘疾人士可不可以在性這方面有好一點的發展，其實我們與其真的我覺得是很難一步登天的，反而簡單一點去想，很簡單一個問題就是，第一樣東西就是殘疾人士他們自己對性或者對自己在一個成年人他自己有沒有一個這樣的看法。 嗯哦，那就是他自己都有這樣的想法，覺得自己有這樣的權利啊，是的。咁先可以一步一步咁嚟嗬， 系除咗佢哋自己认清自己嘅权利之外，咁我哋香港又唔可以吸呢个台湾嗰套，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咧？ 其实嗱，好简单，我其实我成日都讲咧，其实唔单止系残疾人士需要有呢一方面比较正面啲，我哋叫做即系一个比较确认啲嘅态度去教性教育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对于好多女性嚟讲都系噶。我成日都问一个问题，就系你对住块镜，你觉唔觉得自己系性感尤物咧？即系我哋讲紧嘅就系你觉唔觉得自己系一个性，即系一个 sexual being， 你自己有冇一个欣赏自己、喜欢自己身体嘅一个感觉先？因为如果我哋对自己嘅身体都冇一个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呢去跟其他人分享，然后让其他人去确认你自己的自信心的嘛。 嗯嗯， 是。啊，即是很简单， 即係例如我覺得我自己身體唔好，身材唔好，或者我身體點樣樣。但如果你自己對自己咁不安，你諗住揾個男朋友、揾個伴侶，佢會欣賞你嘅話，其實佢幫唔到你去建立你嘅自信心噶嘛。 嗯，係先嚟欣賞自己、愛自己先，係啦，嚇，即係要錫自己。 係啊，同埋我哋其實都好鼓勵嘅。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可以除咗係講緊兩性嘅關係，或者係同伴侶有性嘅愉悅嘅關係之外，其實另一樣嘢，我覺得我哋係好值得去考慮，亦都好值得去發掘嘅咧，就係、是、我哋嗰啲我哋能夠自己能夠自己滿足我哋所謂自己嘅智慧嘅能力啦、機緣機會啦，其實呢啲其實都係好值得去即係大家去思考咯。 嗯，嗱頭先咧，我哋頭半 part 嘅時候都聽卡文有講過咧，其實殘障人士啦，佢哋都可能會有好多環境上面而令到佢哋唔敢係啦，有啲性嘅行為咁樣嘅。咁點樣可以做一個無障礙嘅環境去俾佢哋可以都享受性愛呢？ 其實我諗有幾樣嘢可以即係、就是、我哋喺香港其實都做緊好多，尤其是喺家長方面嘅培育啦。例如我哋鼓勵殘疾朋友其實係需要有翻佢自己嘅空間啊，或者同佢嘅照顧者啦、佢父母咧，應該係有一定嘅默契。即係例如喺外國咧，佢哋都會有呢一類型嘅默契，就係咩咧？例如個朋友可能佢會有一個盒，有個箱。是上锁的，咁入面是可能放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玩具又或者物品在入面。咁他很多时候可能他需要用到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即是可能要求他的照顾者可能帮他攞个箱给他啊，或者解锁啊，然后让他有他自己的空间在个房里面啊，让他自己可以自己满足自己啊，到 OK 的时候，咁他先至即係佢俾一啲唔同嘅密碼啦，或者 signal 咧，即係讓照顧者知道呢個時候可以進入佢嘅房間啊等等。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簡單基本嘅一啲我哋所謂即係幫助殘疾人士嘅一啲方式咯。咁另外就係我哋依家都好多時候都研究啦，我哋都推動多啲就係、是、即係例如一啲智慧嘅性玩具等等，點樣樣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殘疾朋友，除咗話去揾人或者揾伴侶之外，其實自我嘅滿足或者等等都係好重要咯。 嗯，明白啊，好啊，多謝 Carmen 啊，係啊，好開心今晚同你傾下，同埋即係俾我哋去了解一下，大家都有呢個性需要，其實空間個個都需要啦。 Thank you 曬 Carmen， 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係啦，哇，我哋有緊接啦喎， 係啊，之後落嚟已經去到第十集啦，展翅青見超新星 係、啊，今次呢個係阿鬱如啊嘛，係咪啊？記得啊， 係 啊，就係、是、一個寵物店嘅助理員嚟嘅。 嗯，佢嘅故仔又系点嘅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集嘅超新星系陈玉如。 因为我好迷茫，其实我做咩工呢？ 嗯， 跟住阿社工就同我讲话，试下做文职啦，因为我之前都翻过文职嘅。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 之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莫莉声声，今集你又出咩题目考我啊？ 成语学习一，今集咧你就要形容一个喺宠物美容店入面做店务助理嘅女孩子，你又会用乜嘢形容词去形容佢啊？ 哇，呢条简单啦、啊，一定系吹毛求疵，因为佢哋要帮啲狗仔、猫仔吹毛之外咧，就要揾下边度吹得唔好啊，再吹过，仲唔系吹毛求疵？ 撞鬼你咩？你啲成语都系出事噶啦！听下今集嘅超新星陈玉如嘅故仔，你再形容过啦。 好，在我身边呢又有另外一位的展翅青见超新星啊，是点称呼？ 是我叫陈玉如。 是玉如就从事一些宠物美容的工作啦，即是相信你对猫狗都很认识的，是吗？ 是。 你属猫多定属狗多一点？ 我属狗多一 点。有条问题要问你了，如果有只狗无啦啦冲过来咬你，不是吠都不吠冲过来，究竟它是想咬我还是想跟我玩呢？ 我觉得 佢應該係想同我玩多啲。 咁但係如果嗰個係我嚟嘅，唔係你 嚇，都係玩多啲。 你平時工作係咪接觸好多貓狗咧？ 係啊。 你如何判斷一隻狗究竟嗰下嘅心情係啊幾好心情啊，定係佢躁躁地底咧？ 我會睇下佢擺唔擺尾咯，同埋會唔會黏人咯。 哦，啊、即係尾嘅方向就好緊要啦。 係啊， 向高係代表 開心，低咧就係焦慮啊、驚。 咁如果想咬人嗰條尾係向前、向後定係打圈定點咧？ 哇，好難講喎、啊，有啲狗會擺住尾咬你。 係咯、啊，咁我如何得知只狗嗰下係燥底？ 其實睇佢個嘴咯，移起個嘴咧，你就知道佢想準備咬你 咯。哦，有冇試過真係即係有啲？寵物即係貓狗又好啦，相對地白厭啲，真係有時會攻擊下你啊！ 會有一次整即係幫我老闆吹嗰只吵吵咯，佢係好陰濕咁樣無啦啦咬咯，跟住我縮得切嘅，跟住最後冇事。 但你自己本身係有養貓狗嘅， 有養狗， 係點稱呼啊？只狗？ 只狗叫包包， 係女仔嚟嘅， 男仔。 幾多歲啊？ 佢15歲啦，今年。 即係你好細個嘅時候已經同佢一齊。 由我幼稚園開始養到而家。 同佢有冇啲咩嘅深刻回憶啊、經歷啊，或者剩？ 我好多，例如即係幫佢沖涼嘅時候咯。佢真係好乖，唔喐噶。 啊，即係其他啲好曳嘅。 唔係，冇啊！佢真係好乖，唔喐唔吠咯。佢由細到大都係咁。佢係老咗，依家就開始即係特別黏人。黏人太勁啦，跟住又驚咯，但你又唔知佢會即係驚啲乜嘢，跟住所以要下下都要照顧佢咯，要睇住佢做啲咩， 而家15歲都算好大啊嘛， 都大，都百幾歲啦。 啊，係咯，對翻人嘅壽命就好長啦嚇。咁有冇話即係照顧一隻寵物，其實細細個已經培養咗嗰種嘅興趣嘅咧？ 會啊。 嗯。 咁就培養咗你自己即係本身對動物好有興趣、好中意嘅，你就會去做。 屋企即喺工作以外，仲接觸過啲咩動物呢？ 貓咯，我哋鋪頭有養隻貓。 係 啊，咁就普通唐貓領養翻嚟。 你覺得貓係咪仲複雜過狗呢？ 貓啊， 因為狗起碼有條尾可以睇噶嘛。 係。 貓有冇尾睇噶？ 貓其實我都唔係好了解，但我只知道佢黏人嗰下就真系中意你咯，同埋俾你掂咯。 哦，系听讲你有鹦鹉喎。 有啊。 又系点样嘅咧？鹦鹉？ 鹦鹉就其实好搞笑嘅。初时唔熟你咧，佢一定会即系咬你啊。 哦，会咬嘅，鹦鹉都会咬人嘅。 会啊。系啊，但系你。我唔知點解因為我叔養嗰只鸚鵡咧，佢係女仔就唔咬咯，但係佢就係咬男仔咯。 咁搞笑，但係佢係男定女嚟㗎佢？ 男咯。 我咁唔怪之啦。咁跟住之後，但係點樣同啲鸚鵡相處呢？因為啲人話鸚鵡好聰明㗎嘛。 啊，係啊。 係咯。 即係例如你叫佢俾手手，佢就真係俾你壓咯。你佢想咬你，但係跟住你話啊一聲，跟住佢又即刻放口咯。 哦。係 啊。 即係同佢要鬥聰明嘅喎，其實 冇錯。同埋要睇下佢邊一下即係好嬲，因為佢哋因為當鸚鵡玩得好開心，佢哋就會過分即係興奮啦，然後唔記得曬咯，跟住就會好大力咬你。 哦，係 啊。 有冇話即係真係要翻工啦？即係啱啱嗰啲都係同屋企或者屋企一啲親戚嘅動物相處啦。咁真係翻工嘅時候，其實寵物美容係要做咩工作嘅咧？ 主要是即係有時入邊美容房很忙，跟住就衝入去，即係幫啲美容師啊、哥哥啊，幫佢哋吹毛啊，沖涼。 我幫啲動物吹毛。 係啊。 我以為要幫啲美容師吹毛添。咁啊用翻普通風筒定其實唔同 嘅？唔同嘅。 個分別係。 有風機咯。因為佢哋都即係啲狗好大啊嘛，咁風機要快啲吹咯，同埋好大嘅咯。係啊。 咁通常即係要處理一隻狗仔，由佢幫佢吹毛，大概要搞幾耐噶？ 狗仔， 嗯， 狗仔你大約即係預10分鐘到咯，吹，係啊。但如果大狗嘅話，就麻煩啲咯，起碼都要成半個鐘至一個鐘。 哇，咁咪好攰喎，其實 都攰啊，同埋好熱有焗咯， 係啊。咁除咗即係幫啲狗仔或者貓仔吹毛之外，仲有啲咩工作？ 在旁边就帮手执货、点货、上货，跟住就收钱，然后又即系清洁铺面啊等等嗰啲工作。 系，我啱啱听即系咪后听你讲话有个叫咩抹泥嘅嘢，定唔知嗰、那个嗰、那个又系咩玩法嘅咧？ 哦，嗰、那个系一个 SPA 同埋一个做泥咯，呢两样嘢。SPA 系即系微泡啦，咁就系用一部机，好似纳米嘅嘢，咁就揾盆嘢浸住啦，跟住只狗喺入边浸住啦，咁白色嗰啲水咧就系嗰啲微泡嚟嘅，咁咧系深层清洁嘅。你個皮膚即係只狗皮膚， 只狗嘅皮膚啊，唔係抌個人落去，抌只狗落去嘅。 係，咁個只狗係例如皮膚唔好啦，就生唔到啲毛啊，跟住或者冇毛啦，跟住又有暗瘡咧，嗰啲都可以幫你深層清潔啦。 哦， 係啊， 即好似人做 SPA 喎，其實個概念係 都係一樣。系啊，咁就啲油脂可以浮喺面咯，所以就好乾淨。 係做泥又係。 做泥就是幫皮膚啲毛滑啲咯。 哦，即油順劑護髮素，所以油順劑是洗衫護髮素啊嘛，即係係咪類似護髮素？ 滑啲同埋乾淨啲又係。 哦 ，OK， 咁啊即喺呢個嘅工作入邊，你覺得最學到最多嘅嘢係咩咧？ 鋪面就一定學得多嘅，因為你對客唔同咯，同、 嗯、 埋你要即時應對唔同嘅客，例如有啲客好 long 禮，你又要對住佢咯，但係又唔可以發脾氣。 多唔多呢啲客人？ 都唔算多嘅，係、某啲咯、其他都好好嘅。 係係係，咁啊參加完呢個計劃之後，有冇覺得個人唔同咗或者成咧？ 會啊，講嘢開始多啲咯，同埋即係會有嗰啲應變能力，因為我以前。 細個嘅時候係點樣嘅？即 係細個係唔出聲咯，同埋表達能力，即係講完一堆嘢，人哋都聽唔明我講咩。 唔係啊，今日幾好啊，今日 好， 起碼我明白咩叫做泥啊。係啊，咁即係參加完呢個計劃，即係個人講多咗好多嘢。 係啊，同埋唔會即係好怕醜啊，即係對人多咗咯。 嗯， 係啊，我以前都幾自閉，我覺得。 咁啊，即系參加完呢個計劃，即系認識咗阿社工先生、阿王 Sir， 有冇覺得喺佢身上學到啲嘢咧？ 有啊，佢其實幫咗好多，同埋做人咯。即系點樣去對啲同學啊？因為我又係嗰陣時讀寵物美容班，就都發生咗啲阿嬌，所以就都社工幫我係咯解決。 好多問題，你覺得即佢幫得你最多係邊方面嘅嘢咧？ 其實都係揾工最多，幫我揾工。 因為佢令到你知道自己想做咩。係 啊。 有冇經歷過一啲好迷失嘅階段啊？好似唔知道做啲咩好啊？ 都有。 嗯。 因為我最近就辭咗職啦，咁就好迷茫。其實我做咩工呢？跟住我就社工就同我講話。試下做文職啦，因為我之前都即係做過翻個文職嘅， 咁所以即喺你面對困境嘅時候，社工阿王 Sir 都幫到你好多。 係啊。 有冇話嚟緊有啲咩目標咧？ 嚟緊都會繼續，可能即如果有空閒時間，我想讀下書咯。讀關於即係興趣嗰啲嘢咯。 係邊方面興趣咧？ 音樂啊，畫畫嗰啲咯。 即都想再即係增值下自己。 係啊。 再努力工作咁樣。 係啊。 係冇嘢嘅。咁我下次如果再俾狗咬嘅話，我再揾你啦，好冇？好啦，今日唔該曬鬱如。 好，唔使。 茉莉聲聲，咁正確嘅答案係咩啊？ 梗系万千宠爱啦，因为喺宠物美容店入面做嘅员工，全部都对宠物系非常之好又贴心，所以入得宠物美容店嘅宠物，全部都系万千宠爱在一身噶。一连十集里面嘅成语，你都系出事噶啦，冇得救噶啦，下年你再嚟过啦。 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沿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做经验解锁真正难，和日关接日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Stronger, you can stand tall and face them all, and every challenge a new hope with dawn.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闯出新一关， 一年十个礼拜嘅展翅青剑超新星完结啦噃， 系啊，冇错，希望呢十位嘅新星啦，系啦，继续发光发热发亮啊！ 所以咧呢首歌系送俾佢哋嘅，啱啱听佢郑伊健嘅歌曲《 Stronger》。 咁啊，今日又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系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 拜拜。 Bye.